美帝侵略军和日本自卫队武力4月28号进行了一场针对我国的空中联合军事演习。在美帝侵略军的卡尔文森号和航母上起飞的一批战斗机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一起在冲绳岛东边上空疯狂进行了空中战斗训练。这场训练有卡尔文森号和航母打击群以及日本的战斗机、护卫舰等航空和海上自卫队武力投入。美帝侵略军从4月23号起伙同日本自卫队武力进行一场针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演习。